历史诗，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敲碎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，它滴了掉门儿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非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半姻缘山有缘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朝子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续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嘿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哦，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江南大侠吕留良为了化解与孙茂昌之间的矛盾，说出了一番发自肺腑的话。那么这一番言语究竟能不能够打动孙茂昌的心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你人敬人高，来的时候是一捧火，跟吕留良有交情没有？有交情，非得跟他动手比划比划才行呢。到这儿来，吴老这一打他，这气儿先蕊着半截了。再加吴老这一说，自己这一身能耐得罪王英，这话有劲呢。吕留良再一给台阶，一给面子，这么大岁数恭维自己，自己也不能不要脸呢。孙茂昌一琢磨，哎，是有是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罢了。这才扑通一下跪在吕留良的面前，说：“您老人家真得说宽宏大量，不与小子我较劲，您不跟我认真就是了。那么您要能饶了我，我到您家里边，我愿听教诲，请起请起，老贤侄随我来。”这就算把话说开了。五福捧寿，把这个孙茂昌的心暖回来，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，老少人等大家坐一块喝水聊天，这才把王英啊蒙骗山东四老这个事情一说，怎么样？四老为给大爷报仇来到这儿，赶上大爷在，大爷不仅化解了这码事，今天又把孙茂昌这事儿化解了，可称高人，连吕留良都佩服。你别看能耐，最先锋于庭于子玉不怎么样，在咱们这道书于子玉可是个福将，这山东吴老哥五个都是福将，但凡要没造化，他能认大姑爷吗？您琢磨。佟林佟海川是于大爷的姑爷，您琢磨琢磨，佟林的老丈人那得多大造化。佟林呢，佟林您别忙啊，再过过啊，等天凉快点咱们再说啊。这天刚热，这家伙，我呀跟你们老几位说，茂昌这武艺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我们哥五个打人一个，动手之间，事到临尾了还憋着玩命，一点不惧啊人家。 是文武双全，不仅武艺好，那棋下的还好呢。要说到武艺上，我吕留良啊也不敢说夸大，孙宝章照着你们五位差点，要照着我吕留良还得差点。我敢说我会这么两下子，哎，就即便我不行，还有高人，我有妹妹，有吕婉娘，她且练呢。但要说她下棋上啊，别说你们五位打她，把我算上，咱一块儿跟人家下，也下不过人孙宝章。这里边，于四爷最爱下棋啊。于四爷一听，吕兄，您把这个茂昌说神了，有那么高的棋艺吗？啊，那不服可以试试。你们哥五个还跟刚才一样，可以群战，随便支招，还许你们带拔招的，下错了可以拿起来，然后再下。这么着，在我们家咱摆。这么着吧，茂昌，你要没事跟我这儿住个月七成的，反正我在他们家下好几天，我一盘张没开。不服你们就来了。哥五个一听，那也得来了呀，都说到这份上了。茂昌，我可不敢说指点你武艺，跟我这儿，你教我下棋，我教你练武。我怎么教王音，怎么教你？孙茂昌一听，那倒得着了。这儿准备酒宴，我家管饭，咱们吃饭前先来一盘，把棋盘就摆下了。谁来呀？吕留良说，我是本家主人，应当我愿意陪他下呀，但是你们也是客，您也是客，你们先来，我先瞧一盘吧。这哥五个一琢磨，谁下的最好，就四爷下的最好啊，让四爷来吧。四爷啪一伸手抓一把子，那意思还要猜的先。孙木昌一抱拳，四爷别猜先了，索性就您黑棋就得了，我白棋，您愿意先走俩也行，让俩子。四爷气坏了，饶着你下棋高，你也忒狂点了，你也没跟我下过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下不过你呢？啊，我拿黑棋啪啪啪这么一下，也就下十了步。那四位就瞧出来有点别扭了，怎么这十六步下的不顺呢？拿黑棋应该白棋跟着黑棋转悠，怎么这十六步一过去改黑棋跟着白棋转悠了？孙茂昌下哪儿，四爷这子儿跟着哪儿，变主动为被动，这一盘棋不用下完了，再下个三五十步恐怕就得丢子儿了。哎呦，这孙茂昌下的是好黑，你还别说，到底几位够剑客身份，不能够真支嘴儿，真拔招那不成，也不过呢就是着急带得出来，每下一步都做压花子。哎呀，四爷这棋更没法下了。四爷心里话，你们四位也不给我做脸，你们做什么压花子呀？吕留良一瞧，哎，这才算服。你别看我也不成，我怎么也比你们强点，这盘倒快，下完这盘啊先吃饭吧。吃完饭有什么话，我踏踏实跟茂昌再来。哎，他这棋高我得好好跟他学。你该着有替四爷解围的。正这么接我眼，吕宝打外边往里就跑。剑客爷，众位先别下了，外边来老头要访剑客爷，口口声声喊剑客爷出去要比试比试。于大爷一听，我这门串的，哎呀，我这就管两档子事了。这吕留良这么大的剑客爷，这外边这人缘可走短了，这一天就来两波访他的，这什么剑客爷呀？吕留良也生气呀、啊，这才叫树欲静而风不止。你瞧我这紧着忍让，小小的孙茂昌来了，我以礼相待，错非这哥五个在这，要不在这非得论武不成了。又有人访我，也甭管是谁了， 我也甭让吕宝去了，我也别让这老五位去了，我出去会会吧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打练武那天起就知道免不了跟人家动手。那练武干嘛呢？不就为打吗？当然了，你现在有人说练武就为了强健身体，是不是？就为了锻炼啊，有绝招也不能随便打人啊，宁肯挨揍也不能打人啊。我昨儿在宣南我还说这个呢，你们是不是？您要让我说呢，我还得崇尚武术是很神奇的，要不说这个，那剑侠图就没法说了。谁都可以说那武术没用，我得说有用。我说别的书没用，我这说七年了，天天坐这儿我就给您聊这个，这武术怎么一招数怎么来怎么去啊，就得往神了说吧，就得是啊，这回啊，我自个儿出去，我看爱谁谁吧。吕伦良这伙儿也上来了，你们几位下着，我出去会会去。吕宝偷钱带路，有点挂火。老几位一瞧，那就别下了。四爷一看，给台阶还不下。四爷一伸手把棋盘葫芦了，哎呀你！吕老将啊，您这什么话？您外边跟打架去，我们这下棋，冒昌冒昌，得了，咱这棋啊差不多。哎，你这棋还真有点意思，对机会，对机会，对机会，咱们好好来来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把棋炒了。连孙伯章带山东五老，跟着吕宝大家伙一块全来到外边，一瞧啊，大门外的对过有赵壁。赵壁跟前站着一老头，呵，这老头长这模样，千里难挑万里难选，身材矮小，也就三尺多高，不足四尺。他这胡子呀太长了，快秃了地了。倒不是他这胡子比别人长多少，他个儿矮呀。您琢磨琢磨，三尺多高，这人脑袋怎么也得半尺多。从这儿开始算，他又留满布的长胡须。你要一般人留这长胡子，哎，也就是到肚子这儿，这大长胡子就可以了。他也留这么长胡子，你要看着就跟快秃噜地一样。相貌奇武，这个老头大伙都不认得，错非于四爷跟出来了。于四爷认得他，于四爷噔噔噔噔噔下台阶一抱拳，哟，您老怎么来了？这个矮老头一抬头，哦，这不是山东的于老四吗？我会的是吕留良，怎么你会在这儿喝？啊，我也是串门的。那得了，你既在这儿，给我指引指引吧。哪位是吕留良？错，逗逗他。吕留良一听，这还麻烦了，怎么？山东五老的于四爷过去都那么客气，看来这还是有身份的，西湖我不认得人家，天下的剑客是多的，怎么该我就都认得呢？不认得，那四弟你给指引指引吧。于四爷一给介绍才知道，好，这还真是位剑客。矮老头是谁呀？你要听前文书，山东济南府有个铁板仙灵通，矮老头是他师弟。矮老头啊姓鲍，在咱们这套书里头，这老头是个奇人，叫千里独行长然走，他叫鲍林鲍人山。这鲍人山呢是灵通的亲师弟，脾气啊不太好，嗯，千里独行，这个人呢万将不服，哎，跟别人也不联络，跟他这师哥都在济南住，连他师哥那儿他都不去，他也不服他师哥。武艺好，嫉恶如仇。哎，这个老头子呢还有一绝技，什么叫放火？哎，鲍林鲍人山会放火，他这火放的还独门，要不怎么他算个奇人呢？这老头子专能在雨天放火， 越下雨，你想着今儿你这火绝放不起来，哎，他能把这火点起来。有道是火大无湿柴，下雨下雨也能把火放起来。你看咱们这道说有不少能放火的，要跟这老头子比起来还都差点。这老头子专在雨天放火，要不他也不能叫千里独行，谁跟他也走不到一块儿。那么鲍林鲍仁山呢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他跟吕留良什么过劲？什么过劲也没有。这老头子呀跟这个情卢居士燕鹤不错，他找燕鹤去，燕鹤搬家了。燕鹤上哪儿了？燕鹤让徒弟盖天第一手桃园呐给请到万龙藏风岛去了。赶他到了情卢居士燕老居士家一打听，居家迁走，不仅燕老头去了，儿子也走了，一家子全走了，进了万龙藏风岛保西安侯去了。鲍林可别扭了。这个老头啊因为个矮，年轻的时候走江湖呢没人管他叫老剑客，老一凡的剑客就管他叫鲍矮子。他一琢磨，我跟你燕鹤这么好的交情，你走也不言一声啊，不言也没关系，因为咱们住得远，是不是？那你去这地方不对，你上万龙藏风岛干嘛去？你保西安侯干嘛？一辈子人称居士，那就是不出世隐居了，怎么着老了老了又跟着掺和起这事来了？我找他去，我问问他是真心保万龙藏风岛啊，还是假意保万龙藏风岛？你要是真心的，那甭客气，我得数了数了你。你要是假的，哎，那行，你是打算里应外合，倒反的一座万龙，哎，这我向着你。对，就这主意，找他问去。千里独行，抱矮子，奔万龙了。到万龙藏风岛啊，还麻烦了。进不去，围着这万龙藏风岛转三圈，没找着进岛之路。老头子着急呀，嘿，你说我这么大能耐，我愣会进不了他的万龙藏风岛。看起来啊，我这方法不对，不得其门而入，我得找啊高人。算算啊，天底下有多少高人？想来想去，他想到吕留良头上了。有个江南大侠吕留良，人间的剑客，我净听说这人，我可不认识。我找他商量商量去，我问问他有什么办法能给我弄到这万龙藏风岛里边。像那个你就来找来。啊，吕晚村吕大剑客在家没在家？在家一报名，我是山东济南的灵通的师弟。啊，我叫鲍林，老一凡的恐怕您也听说过，鲍矮子，千里独行。我呢跟别人都不联络，没交情，跟您也没交情。我是有这么一目的，怎么怎么一说。李留良啊，有主意没主意的，他得跟你说呀。他一琢磨不成，我不认识人家，我这去干说，人不理我怎么办呢？哎，这么办，我到那儿拍门，我找他，我说我跟他比武。他问我你干嘛跟我比武，我就说我是奉燕鹤之命来的，我跟燕鹤是朋友，皆因为情卢居士燕鹤身投在万龙藏风岛，打算招罗天下群雄，可就通知我了，鲍林你去给我访几个朋友，头一个就说你吕留良，让我到这试试你，咱俩动手，我要把你打喽，告诉你不是我要打你，是燕鹤要打你，我跟你们俩拴堆儿，你把我打了，我说你好小子别走，你跟我上万龙藏风岛，咱俩找燕鹤去，你就得想办法进去了。对，我来个激将法。这老头子想法很奇特的。这么着，由山东济南奔西安，由西安到万龙藏风岛转一圈进不去，他一转身他又奔了杭州了。你说这剑客千里独行了得了不得？就这点道您琢磨琢磨，清康熙年间够人走一气的，剑客不算什么，老头子又有钱， 燕路之上，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来到杭州，啪啪啪一拍门，没想到山东的街坊泰安的吴老在这儿呢。吴老啊，他还认得不全，他跟四爷不错。四爷博云翁于君于不逃，一看这不是报了剑客吗？啊，不错。我找李刘良，你跟这儿干嘛？我要串门的，我们这儿有几位，我都给你指引指引吧。啪啪啪一给介绍。哦，山东吴老，别看咱们都在山东短拜望，我这人呢少出游寡交友。这包矮子狂啊，别看都在山东，老街老邻的我还认得不全。这是谁呀？这是孙芝孙茂昌，堪称国手。什么国手？下棋下的最好，那管什么？下棋有什么用？哎，那您这话不抬杠，练武有什么用？练武能够管国家大事，下棋也如是一样。哪一道也研究精了，也于国有用啊，那就是了。我不懂，我不懂。这些位不都是串门的吗？本宅的主人哪位是啊？我这给您指引呢。这位就是江南大侠吕留良。哦，你就是吕留良啊。说着话，老头这么点个，双目一翻，用手一指，吕留良，甭废话，打了。吕留良一听，什么事就打了？四弟，这是谁呀？豹矮子。哦，那老爷玩的，一提豹矮子都知道，千里独行长山走，豹林豹人山，山东济南灵通的师弟，没过去啊。慕名的朋友，你干嘛口口声声要跟我打呀？拍门找我来，你这孩子刚才要来打五福捧寿，我们俩有过节。30年前我扔人一跟头，你咱俩什么事拴得过去？您先说明白再打啊。你知道有个青楼居士燕鹤吗？嗯，知道。他让我来的。他干嘛让你来呀？他身投在万龙藏风岛，保了西安侯了，要替西安侯招罗天下贤士。头一个找的就是我，另外让我帮着找几个人。哎，提起来你吕留良不含糊了，让我来试试你了。哎，我要打不过你，咱们再一块上那找他去。到了万龙藏风岛里边见着燕鹤，你就全明白了。哦，这么回事。吕留良一听，行了，我是当地的剑客，咱们二位这一动手一打，是不是？胜败呢都不好瞧。这么办，您也来了回的，咱家老家丑不可外扬，到我家里头踏踏实实打，可就不知道你敢不敢跟我到家来。那有什么不敢的，走。老头子脾气真暴，山东吴老孙茂昌陪着豹矮子一块全都到家里边了。一看人这儿啊，茶都沏好了，这摆着棋盘，大概刚才正下棋来呢。你这儿练呢？这儿怎么打呀？有宽的地方没有？宽的地儿也有，你先别忙，您坐着。准是燕鹤让你来的吗？那能有假吗？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，我们郭峰词曲并演唱。 我们一起出发，迎着风去碰撞，我们一起走过，不停留去追求，我们一起努力，抬起头去开创，我们一起加油，不放弃去奋斗，我们改变世界的模样。